对不对？他在刘备啊这边待着，待遇太低了， 穷， 太穷了，没办法，本儿跳槽了。曹操这边好啊，嘿，有房啊。 有什么房啊？ 京剧师用房啊，860一米啊，比天通苑还便宜呢。 什么户型呢？ 啊，一室5位， 五个厕所，要这么多厕所干什么？ 徐庶有前列腺炎。徐庶这么一看，嚯，真漂亮啊，宽敞，得了，就在这儿待着吧，本儿蹦过去了，跳槽嘛，对不对？ 徐庶去住经济适用房， 没错。 你这不是胡扯吗？ 不是，什么叫胡扯呀？ 徐庶是被曹操骗过去的， 这个情节我们大家都知道。 因为徐庶是一个大孝子， 没错。 曹操为了得到他，就派人把他的妈妈抓起来，然后模仿老太太的口气，给徐庶发了一条短信。 怎么这里还发短信呢？ 很短的一封信呢。 哦，你给念一念。 本公司特聘老中医，专治各种前列腺炎。垃圾短信， 坏。 素儿，我是你妈，现在被抓，马上过来，否则咔嚓，撕票了。徐庶一想，我不能让我老太太出事儿啊。 当然了， 那怎么办呢？算了，委曲求全，我就先到曹操那里去上班了。 这么就过去了， 所以他才能在那边暗中保护赵云呢。 卧底，对，就这意思。 那你为什么说赵云的能耐大呢？ 又逗上了这个。 说 不是你呀、啊，你没明白这个意思 啊？ 你要从这个就这一点来说，这一点来说啊，徐庶有能耐。 有什么能耐？ 有什么能耐？用计如神呐、啊！他过去之后一举三得。老太太生命保住了。 哦， 京剧试用房有了。哎，还能卧底暗中保护赵云。徐庶有能耐， 有能耐， 徐庶有能耐。 那为什么一封假信就被曹操骗走了呢？ 假信，那你要说从这个用信上，是曹操有能耐。 曹操有什么能耐？ 有什么能耐？你别看他是个奸相啊，那是军事家、政治家呀、经济家呀，好啊，打仗一门灵啊。赤壁全国有名 啊，对， 现在多少都排着赤壁啊，电影排了吧，最近就这两天于魁智、李胜素、孟广禄、杨赤，赤壁京剧国家大剧院正演呢，尤其是曹操、杨赤演的，出来之后一唱，呵，气魄太大了， 给我们大家伙唱两句。 我给你来了啊。钢丝类似空雷矿一拆的矿，同雄兵下江南交锋对垒，钢丝类似。 等会儿再上炕。 我上看干嘛呀？ 你唱的都不对啊。 谁说不对啊？真正的原派。 原派啊，你就是苹果派，他唱的也不对。 苹果派干嘛呀？ 怎么了？因为赤壁是曹操的一大败笔，对不对？他都不好意思讲 啊。 80万人马，一把大火，烧的剩下18个人呐、 啊。对对。 烧的曹操落荒而逃，一边跑还得一边打身上的火苗。 烧的。行了， 张辽还在一边说， 说什么呢？ 丞相啊，咱们要是撒上辣椒和孜然，一定能卖一个好价钱。 羊肉串儿的， 不要开玩笑，赶紧找路跑吧。 好吧， 刚刚跑到华容道，关羽赶到， 对，这叫挡曹。 曹操一见关羽，两行热泪，流下来， 小孩撒尿。 小官啊， 小 关老弟， 嚯， 弟弟，